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起床了各位，又是一天的开始，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今天是周二，然后各位要注意一下，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了，出门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 昨天晚上呢，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来了歌单两个字。提醒大家哈，每天我们节目放送的这个歌单呢，都是可以在当天中午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来索取的。 是的啊，大家呢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曲的话呢，或者这一天你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歌曲，都可以在歌单当中来找到我们最终的早晨的一些踪迹啊。 那今天呢，就先用一首新歌来唤醒大家吧，这是来自南征北战 NZBZ 的新歌《大胆爱》。 不让命运和时间的暴击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爱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自由自在。双面的真相，饱经沧桑之后才明白意志分量，穿越荆棘翻越高峰，超越极限，尝尝更精彩的锋芒，让他们亲眼见证年轻人疯狂。做准备，等待的发掘一片新的挑战，时空方向我都打个过去，做个了断，告别脆弱的自己，再也不怕被摆不刁难。我固执着追求的步伐，的人生书写的彪悍。 我走遍了荆棘之间每个角落，才能够懂得天有多高，地多辽阔，也只有爱才经得起历史的消磨。从飘过，就像火山脚下尘埃纷纷的飘落，并与我自己和肉体相互的交错。 抽到命运和时间的暴击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爱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自由自在。 在进退两难，登上了顶端，最好的助力，放眼江山， 聆听天空的呼吸和世界无际的积雪相伴，经历沙尘和大雨的沐浴，迎着风扬帆， 克服了燥热和极寒的阻力，我坚韧依旧，我的海角陆地用脚步去测量地球， 也踏上了这不平，像做了不息的激流， 这是无际的态度，不需要任何理由。 让我走遍了荆棘之间每个角落，才能够懂得天有多高，地多辽阔，也只有爱才经得起历史的消磨。匆匆飘过，就像火山脚下尘埃纷纷的飘落，并与我自己和肉体相互的交错。 抽到命运和时间的暴击袭来，乘风破浪，彼此紧握着手，无可取代。大大的爱无需掩盖，洒脱的姿态，我想要快，我想要快，自由自在。 很燃的节奏啊，还有一个很燃的结尾，就很燃的歌词，这是来自南征北战 NZBZ 的新歌，叫做《大 胆爱， 就是很燃。因为如果想去爱的话呢，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这是南征北战给我们传出的一种态度啊。 但是这两天的气氛哈，就不如这首歌来的这么热烈了，气温啊，不如这首歌来的这么热烈了。 我是说哪里来的气氛、啊？ 哎呀，这个气温啊，我们给大家营造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 是是是是， 可是这个气温真的让人有点头疼，就跟坐过山车一样，特别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气温，随着要更低一些。 对， 大家可以想象，我现在裹的里三层外三层，就腿上还搭了一件衣服。 对，感觉呢，这个静瑜刚刚从北极回来，不过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好不好哈？ 想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哎，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天气了，来看一下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4.9度。今天本市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天气呢会逐渐的转晴，北风呢将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请多多注意防范啊。 嗯，今天不仅气温低，而且还将有风，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将会更低一些了。刚刚郭鹏介绍了最高气温哈，有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那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 嗯， 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冬天的感觉。 天气过山车的感觉很明显啊， 嗯，最大的相对湿度是65%，所以还没出门的朋友最好记得多穿一件。 稍微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上周最热的时候34度，你知道吧？本人热，感觉快热出一身痱子的感觉，今天就变成这么凉快哈、啊，所以这两天感觉天气是有点乱序播放的意思。 嗯，但是明天呢，气温就有一个简单的升高了，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然后多多来增添衣物，小心感冒。 嗯， 再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还有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报道的各位，今天有一位朋友特别贴心。因为他们这名字是一个外文， 嗯， 所以我不太会念，还专门过来跟我贴了一下，说我是第三名，我的名字读阿都西， 主要是上榜了，对不对哈？ 但他名字在我这边是第七名哈啊！我们每次这个系统会稍微有点乱序， 繁欢喜一场哈。 嗯，那没关系啊，前到前十名都是有可能被点名的啊， 没错。 嗯，我们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 Sophia， 第二名是阿乐，第三名雪莲，第四名是雪云轩，第五名是 T 林。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芳香怡人，第七名是阿都西，第八名是资建涛，第九名是蓝，第十名是天使。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既然各位都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哇，昨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了一下中小学的时候，哎，大家还都记得你印象最深的一个语文课文是什么？ 对， 嗯，那今天依旧来延续这个学霸的话题。 嗯，这两天的这个话题呢，如果你这个语文稍微有点不好的话，你还真不好意思参与，你知道吧？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其实是跟这个最近有一条有件事情来有点关系啊。清华大学呢是宣布将开设了写作和沟通这样一个必修课程哈。 嗯， 所以呢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共鸣，就是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都写了什么题目，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写作文嘛，对不对哈？ 对，这样写作与沟通可能以前觉得只有中文系会需要这样的一些， 对，但实际上现在来看呢，实际上确实不只是中文系了，因为沟通这件事本来就很重要，写作这件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哎，你知道时常不提笔啊，提笔就忘字，可能就是我跟大多数朋友的一个写照。 嗯，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也想让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 嗯， 你还记得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哎，这个话题哈， 嗯，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我觉得写作文挺难的，那更难的事情应该就是写一首歌了吧？ 是，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更多的灵感的迸发，包括思维的碰撞。更重要的是，写歌和本身和写作文不一样，写作文是个命题作文，写歌呢，很多时候甚至它不是一个命题，需要非常开放的一种思路哈。 嗯，想想最近大批的粉丝跑到方文山的微博底下，要求他给周杰伦写词，就已经知道写一首歌到底有多难了。来听萧敬腾写一首歌，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 我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 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我觉得很多朋友的答案唤起了我对于中小学作文课的一些记忆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这个清华大学宣布将开设一门必修课，也就是所有的同学都需要上的，叫做写作与沟通。 嗯，真的很重要啊。 嗯，上了大学之后还必须要把写作与沟通作为一个必修课。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哎，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你都写了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上榜第一名啊，一定要颁给这位朋友。就浮游之语跟特洛伊都提到了，我觉得必须是一件难忘的事儿啊。从小写到大，我哪有那么多难忘的事儿啊？ 是，而且大家呢，我觉得这样呢，算是帮你归集一下记忆点，就是让你平常呢不怎么难忘的事情，这个时候都非得拿出来。比如说，我当时看到很多人有流水账之前，就比如说帮助家里打扫了一次卫生啊，帮助谁谁谁在马路上捡了一分钱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哈。啊，我以为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话题可能会延伸到一个高考作文大比拼，因为一般人都会把高考那次作文题目记得非常深刻啊。 嗯，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像郝硕他 他说我那年高考的作文题隐形的翅膀，还有 GN3 提到了说我那年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各位朋友，你们没有料到我们可以通过你的作文题目来推断你是哪一年高考，进而猜出你的年纪哦。 对，你看， 来郭鹏，你当年 其实我呢本来呢是想一开始就说一下我的高考题目，但我后来一想，我如果一说出来的话，大家立刻就知道我是哪年高考的了。但我要跟你说的是，我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叫《心灵的选择》，而且鄙人不才啊，今天这条题目感觉是专门为我来设置的，因为高考的作文呢，不注意就拿了一个满分。 哇哦，厉害啊，高考作文啊！ 对啊，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作文写的还蛮好，就是《心灵的选择》这个东西本身让我写成了一个科幻小说嘛，然后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说这个宇宙飞船发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可能老师觉得哎这个题材挺新颖的， 宇宙飞船发射为什么是乱七八糟的， 就是我当时大概设置了一个现实，就是要发射嘛，当时不是比较宇宙也比较好的一个题材，对不对？ 可见就是高考作文拿满分这件事情对于郭鹏来讲是非常重要难忘的一个人生记忆， 难忘 的 一宵， 今后可以把它作为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再写一篇作文 人生语文高峰有没有啊？ 当然达到人生语文高峰的除了郭鹏啊还有小莹跟 Sir Nan， 然后 Sir Nan 跟我们说作文啊我可以吹一辈子，08年高考当时是汶川加油中国雄起的题目拿了满分， 哦，满分队友， 人家也是满分哦， 我们是满分者联盟。 哎呀，小莹也说高考作文是北京的符号，写什么不记得了，就记得是议论文，当时作文成绩也是不是58就是59分。 哇，你看大家都差不多啊， 接近60分的这个高分。 有没有发现今天一发这个题目以后旁边有一堆语文学霸都冒了出来哈，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答案哈特别是拿了满分的各位朋友赶快来加入郭鹏的这个满分者联盟。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说到满分者联盟，因为上周的世界上刚刚上映的一部叫做复仇者联盟三，而且呢马上我觉得也快拿到满分的成绩了，对不对哈？ 我们来先跟大家回顾一下上周的这个电影市场啊。复仇者联盟三呢继续是在上周末的电影市场上高歌猛进，因为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大家去电影院从排片啊还有这个放映率啊口碑程度啊各个方面都发现了它就是一枝独大的一个状况。 对， 而周末的这个票房分账要接近3亿元。 但这个成绩呢竟然还是逊色于去年同期的这个《速度与激情8》的同期走势，所以呢，超过他创造的引进片的最高票房记录，基本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哈。 不过一开始在电影院当中看到《复仇者联盟3》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错乱，因为这一集当中超级英雄实在是太多了， 一大堆， 有的时候你反应不过来。当一个超级英雄出场的时候，你会问旁边的人，哎，他是谁？他之前做过什么？哦，我想起来了。 对， 但听到这段音乐，你一定不陌生了。这是在《复仇者联盟三》当中，银河护卫队们出场的音乐， 也只有他才自带 BGM， 对不对？哈， 我们来听听 Rubber Band Man， 是来自 The Spanners。 Oh, 在 BGM 的复仇者联盟当中的银河护卫队啊，当然今天呢还有扩充另外一个队伍呢，就是郭鹏的皱纹满分队。 嗯， 刚刚好多的朋友又来了，像熊板板他说，哎，04应该指的是04年高考吧， 对， 然后题目是宽容，也是拿到了满分，满分满分。 你看拿到满分的人的说话呢就是硬气啊，一共就发了六个字，基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内容都说到了哈。但是刚才呢我说到了，如果你说出自己的题目的话，很有可能被人猜到年龄哈。果不其然，我刚才刚说完了以后，就有人猜，哎，你是哪年的？你是哪年作文哈？基本好像也猜了一个大概不离十的感觉哈。 还有既然过来直接就征求同龄人的，哎呦，比我05年高考的各位，作文题目是说安，这个安全的安啊，还有那个平安的安， 安啊、 嗯，那真的是被你征集到了，而且是刚刚你发完之后啊，就有微乎其微，他说印象最深刻的高考题目，就是北京的题是说安，那自己的题目呢是安于心。乐于行，想来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还有点渊源呢。 对， 猜猜我是哪年高考的？刚刚给我们设置了一个悬念，然后就被既然给直接回答到 是吧？ 对，同样跟你们一年高考的还有魏，他说啊，05年高考，看到安这个题目真的，一脸懵，然后哆哆嗦嗦的写完了。 是， 想知道你有资格加入郭鹏的满分俱乐部吗？ 我跟你说，如果你刚才看到了这刚才上一位我们朋友那个答案的话，你就会发现，哎，人家当年就开始熬鸡汤了，对不对啊？看到一个字就可以熬一大锅鸡汤出来，这就是能力，对不对？ 嗯，但是还有一些作文题目啊，有点哎，让我们脑洞大开一下。比如说像戴梦，他说我一个初三的学生表示，曾经学校有练过一篇作文，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 哎呦， 请问这该怎么写呀？ 这我估计应该出题的人应该是李健的粉丝，或者是这个那个作家叫什么来着，应该是说原著的这个作家那个粉丝了哈。 对，但是稍微好玩一些的还有 Drake 的这个题目，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童话续写，你给童话故事续写一个结尾。对，还有一个作文题目呢，就很多朋友应该都写过了，就是写一个你最敬佩的人 啊。很可怕这种题目，我觉得我都很难写好。你知道，虽然我高考作文写得很好，但我中考的作文当时却折戟沉沙了，就是因为当时写的一篇作文的名字叫做《我最佩服的人》，然后呢，我当时写的是我的爸爸，结果我爸爸当时给写黄了，就最佩服那个事儿没写好，你知道吗？ 你爸爸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知道，我爸后来气愤的打了我一下，然后我以为他会说你怎么这个作文都写不好，我爸说的是我难道你就没有你敬佩的地方吗？我说好吧哈。 好了，郭鹏爸爸稍安勿躁哈，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作文题目是哪一个？你都写了一些什么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昨天我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我就不跟大家剧透了，国产电影《超时空同居》最近的表现不错，而且这个小成本的电影呢，爱情电影套了一个奇幻的外壳，因此呢，给传统的爱情的这种类型片呢，是带来了不少新意啊。 虽然说这种小成本的这个影片哈，通常在上映的时候大家都不是很看好，但是像诚意满满的一些合格的爱情喜剧，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总是有一席之地的。 是， 比如说2017年的《情圣》，2015年的《我的少女时代》，还有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都是口碑跟票房赚得盆满钵满。 是，《超时空同居》的首周的分账票房呢接近了2亿元，累计呢可能会超过4亿元，所以呢，这是一个可以让投资方偷着乐的数据了哈。 还在上映当中，到时候期待它最终的一个成绩哈。刚提到了2017年的《情圣》，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谈资，同样呢，也有很多上班族很喜欢的一首音乐。我是不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啊？ 叫什么？ 不想上班。 这是你的心声吧？现在 上班族哦，各位。这是来自电影《情圣》的主题曲《不想上班》，来自肖央和黄明志。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想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好想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我只想要喵喵当当哦。

京平高速进京方向李天桥有一障碍物，请货车注意避让。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在之前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吃早餐的重要性，还有吃早餐不要犯的一些误区。那么今天静怡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模范的早餐搭配，如果早上起来你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吃全麦面包加上一瓶酸奶再加上一些圣女果。为什么是这样的搭配呢？因为全麦面包当中的淀粉可以提供足够的热量，而酸奶和圣女果呢又可以起到瘦身的效果，简约清淡的搭配可以让你清爽一整天哦。就像今天音乐早餐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一样，这是来自苏打绿主唱吴青峰和 SHE 当中的艾拉陈嘉华一起合唱的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种小清新的风格感觉非常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份模范早餐哦，明天就早起二十分钟尝试一下吧。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 天，音乐早餐。 有没有吃早餐出门的各位，7:37，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没有吃早餐的郭鹏，刚才吃了早餐的静瑜跟大家来打招呼。 哎，你看吃完早餐之后底气就足一些嘛。 是，没有吃早餐就是这个样子。 哎，但是高考作文没有拿满分让我又气虚了一些。 反正人生呢总会有一些高峰和一些低谷的时候，今天呢恰恰说到了我的高潮时刻，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还挺高兴的，今天这个话题对不对啊？ 嗯，因为清华大学最近宣布呢，他们将开设一门必修课，叫做写作与沟通，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都写了一些什么呢？刚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提到了自己的高考的作文题目，还有像每个人都写过的你最难忘的一件事儿。但我们有一个漏网之鱼，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了，就是说大家肯定都写过的读后感啊， 观后感，对对对。 是小小电波也跟我们说，初中有段时间我特别怕去春游秋游。我每次游玩回来之后，第二天老师都说写一个游后感吧，各位同学。 一看就是初中生啊，你下次的时候我觉得游之前就可以来写一篇游后感了。是吧啊，这因为你大概都预计到老师明天肯定要考什么嘛，对不对哈？ 嗯，然后呢还有管笨笨也提到了说，哎呀我老师感觉有点剑走偏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题目哈。我初中老师出过作文题叫如果地球上只剩下你一个人，然后你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你干嘛把电乐拉下来？ 我觉得这惊悚的题目， 这个题目 怎么往下写啊？ 这个题目好像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世界短篇小说集，就是世界上最后只剩最后一个人，他突然听到了敲门声，这其实是一句话的作文了哈。 嗯， 它相当于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你可以随便去想象哈。 哎，挺吓人的哈。 是是是。 还有杏儿来问问大家，刚刚有提到过各种认领，哎，你是零几年高考的？哎，一几年高考的？ 对对对。 杏儿说，我想问问大家，07年高考作文是什么呀？我年纪大了，完全忘了。 你让我们这些比07年还早一些人高考的人怎么想哈？刚才我们是说到呢，春风十里不如你，没有想起那个作家。无数朋友在提醒我，包括我也是同。时间想起来是冯唐写的哈。 嗯，还有像命切也提到了，哎郭鹏，你们今天各种在组这个满分作文的梯队啊。我这个语文学渣老公高考作文题目都没读懂，听到你们各种满分作文大军，哎呦一怒之下换台。 别 调回来， 你们可以继续组成复仇者联盟啊。 是啊，还有好心也跟我们提到说啊，自己的儿子中考那一年作文题是给朋友介绍北京小吃。就在中考前他刚发了一个就是这个状态，说也是介绍北京的这种特色美食。我觉得这种题目啊，对我这个吃货儿子来说简直是得心应手、啊、 有一种感觉，儿子多年以后呢可能会变成这个吃货小分队的这种携手啊，对北京的各大美食那是了如指掌啊、 哎开个公众号什么的哈、啊。 对， 来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印象最深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你都写了一些什么呢？ 嗯，当然对于我们做这个早安音乐秀的音乐 DJ 来说呢，最近这条消息呢就是印象太深刻了。2017年的这个2018年的美国公告牌的音乐颁奖典礼，是在这个北京时间的5月21号上午举行，而霉霉 Taylor Swift 是获得了最佳女歌手以及最佳畅销专辑的两项大奖，太厉害了哈。 嗯，那黄老板 Ed Sheeran 是获得了最佳歌手和最佳男歌手等大奖。 嗯， Camila Cabello 是获得了公告牌成就奖，哇，很厉害啊。 而另外呢，Khalid 是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歌手奖，最佳社交艺人大奖呢，则是由呼声很高的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所斩获，很厉害哈。 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之前的这个得奖呼声很高的 Kendrick Lamar 在这一次公告牌颁奖礼上是颗粒无收。 嗯，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时不时的为大家回顾昨天颁奖礼上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是 Taylor Swift 啊，最近呢是看的比较少出来，但他这次出来之后，我有种大胆的感觉，是他应该多多来听听我的早安快跑啊，这样才能够跟我们一起。 你说我没胖了？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Games don't like your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次都默然听你的呼吸，爱你的习惯反复的温习，为了照顾你我不停的努力，因为你多巴胺无限分泌，只想被你的任性淹没，我的世界除了你没人我想联络，怕是流言蜚语让这一路有些颠簸，我不相信命运也不依赖星座，我要霸占你的全部，你的身体你的肌肤，宠爱你是我的天赋，让全世界为之羡慕，你才是我唯一猎物，这欲望永不会结束，肯定是上天的眷顾。Let you be my cat， 让我们形影不离，却如胶似漆，再把爱累积。做我唯一，却毋庸置疑，停留在我心里。我来做你的依靠，更不是我需要，爱你不需要做预告，只想让你做我的梦，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天空里。静不下心分析，只想靠近你去吻你，做我的猫，想把你搂在怀里，做我的猫，喜欢你的可爱百怪，做我的猫，无意间让时间放慢，就做我的猫，享受每分每秒，我的给你所有温柔，做我的猫，就像永远在做的战斗，做我的 这里来自满舒克的一首歌《做我的猫》。 嗯，满舒克呢，最近呢要马上要参加一档非常厉害的综艺节目了，叫做《中国新说唱》。其实满舒克的这个江湖地位，我觉得本身呢，我觉得去年他已经就应该来参加的，但去年可能是还没有发现这档节目能够风生水起，所以今年呢，第二季的这个也是改了名字的《中国新说唱》，算是炸出了这个hiphop 圈当中的一杆的众多的元老啊，他们纷纷的出山来参加这次节目。所以以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第二季的《中国新说唱》可能会更加有意思了哈。 嗯，你知道通常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小粉丝们就会有这样的心理，哎呀，我珍藏已久的宝石要被大家发现了， 还真的这种感觉啊。 是，可能很久以前是很小众，或者说哎，只有很少数人知道的，但是通过一档综艺节目大火了之后呢，就会被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歌曲了。 是的啊，我估计呢，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也可能会同步，每周可能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档综艺，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看一看这些人的这个庐山真面目了啊。 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聊的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都写了一些什么呢？刚刚有朋友问哈，2007年作文题目还记得吗？哎呦，我年龄大了，我有点忘了。 嗯、 GYY 还有开飞机的贝塔都是2007年跟你一起高考的。 是， 他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哎，这就是当时的这个作文题哈。 是，你看昨天我们还在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你的这个当时背过的一些课文，你会记得非常清楚。你看这个。作文的题目这么的难，但是大家还记得一丝不苟，每个字儿都记得非常清楚哈、啊。 嗯，周歪歪也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文题啊。 嗯，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嗯， 哎呀，贝塔拍了拍胸口，他说幸好我是2008年高考的。 是， 当时呢是一个材料作文，就是一个老师把一个玻璃罐放满了石头，问学生满不满，学生说满啦。老师又倒了一些细沙填满，问学生满了吗？学生说满啦、 嗯。 最后倒了些水啊。就时间呢就像海绵挤一挤总是有的， 怎么感觉学生这么傻，每次问你满了你都说满了，这就是随便的这个附和型的回答问题。 学生如果说不满，这个作文题该怎么继续下去呢？老师就懵在那里。 对， 请问这个作文题应该怎么写？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见视而不见 哟， 都是演员哈。 来再给大家说一个段子哈，张超给我们提供的，他说当时呢有个话题作文叫做压力。 嗯， 生活呢处处是充满压力的。 对， 所以请大家以压力问题，哎，文题不限。 嗯，挺好的题目啊。 就有一哥们另辟蹊径，一篇大气磅礴的说明文，压力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物理功底，原理清晰，条理明确，阅卷老师瞬间凌乱了。 对， 你说这该给多少分啊？ 你知道我原来的外号呢就叫这个炒锅，然后呢你刚才给我来了一句压力锅的时候，我刚才全身惊悚了一下，你知道，我以为有人在写我压力很大的锅棚会怎么样、啊、 扛得住压力。 对， 还真的是硬熬啊。 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这个你记忆深处的这些作文题目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说一下啊。今天看起来大家都有很多很欢乐的经历要跟我们分享啊。 嗯，接下来帮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电视荧屏啊。 嗯， 这个国家广电出版总局呢刚刚发布了2018年4月全国电视剧月报备案的一个通知。 嗯， 但是呢有很多的古装大 IP 都改了名字， 对， 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陈坤跟倪妮主演的黄泉一天下，哇，关注度很高了，但是呢经过了第一波的宣传之后突然宣布改名叫做天盛长歌 啊、哦？什么？如果我是一个一直关注的人的话，会不知道他要马上拍什么。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这个简单的现象了啊！因为近半年以来，这是第三个改名换姓的超级古装 IP 剧了。前两次呢，分别是范冰冰的《迎天下》更名为《八清传》，章子怡的《帝王业》更名为《帝皇业》，每次呢都会引起业内和粉丝的震动啊。 嗯，其实呢，频繁的改名字也说明了现在古装 IP 剧在市场上的一些困境吧。 嗯， 对，因为很多呢是之前的原著就有很多粉丝的，所以改编的时候其实面临更多的压力是对原著的还原度，还有对死忠粉的这个反应哈。 所以你放这个前奏是准备反手送给他们一首凉凉吗？ 并不是，希望他们可以达到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样的成就。来，一首凉凉送给各位。 分落九尘，难道是

夏天即将到来，很多在冬天养膘的朋友们早就已经没有勇气穿上那些清凉的夏装了。如果你还是只是苦恼，但是并没有行动起来的话，那么接下来几天，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为你送上几条健身的理由，保证让懒洋洋的你马上冲去健身房，在大汗淋漓当中去消除这些罪恶感，怎么样？好了，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唤醒身体的活力，开启健康模式。一天之计在于晨，那么早起锻炼呢，在唤醒你身体的同时，也会让你开启一天的健康模式。在饮食上呢，倾向于营养均衡的食物，在行动上也赶快去挑战一下难度较高的工作吧。在夏天开启健康模式的你，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太介意的，对不对啊？因为呢，不管再慢的动作，都还正好赶上了这些好玩或者是正合适去健身的时刻，你觉得不是吗？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阿肆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 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缘分的结，买一缘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8:07，这里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啊。姗姗的来迟的我们，让您久等了啊。 嗯，但是要带着您吃饱早餐，然后活力健康运动，然后带来全新的一天。 是的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一些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规律和饮食，包括运动方面的一些细节。所以呢，请大家每天都会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告诉你一些运动的营养，包括呢运动的健康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嗯，8点钟一回来呢，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件大事。2018的年度公告牌音乐颁奖典礼是在美国时间的5月20号下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了。这次表演的开场嘉宾是 A 妹 Ariana Grande， 是她凭借着最新的单曲 No Tears Left to Cry， 是冲上了这个 Billboard 榜单当中季军的位次，成为了唯一一个前4张个人专辑当中都有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就是前100位的这个歌手、 Hot 100， 前100位热门歌曲啊。那除了 A 妹的火力全开呢， Dua Lipa 这次是首次登上公告牌的舞台。还记得之前她在全英音乐奖的时候是以一袭粉色的长裙惊讶了众人啊。 对， 这次呢她是穿着一身紫色的衣服躺在火烈鸟的背上出场，堪称惊艳了。 当然呢，大家如果仔细关注一下，她有非常独特的嗓音，而且有一双不输给模特大长腿，大气的台风确实呢从整个的感官来说是无可挑剔的。而且呢，你知道 Dua Lipa 实际上是阿尔巴尼亚裔，所以呢她本身呢是有点点东欧或者南欧的血统的，再加上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你会发现哎，放到整个英伦当中的这样一个音乐环境当中，确实是比较出跳的一位哈。 而且人家只有就是现在是九五后哈， 95后， 就只有20出头的这个样子，所以前途真的是无可限量， 无可限量的感觉哈。 来听 Dua Lipa 的一首新歌啊，不是新歌，热歌，大热单曲，跟着可以一起哼起来的 New Rules。 对，因为叫 New Rules 嘛。 Crazy,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My love, it makes it feel like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But my love, it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to turn, no way, no way to turn. No.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you. I never loved you.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 I do, I do,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I'm still

朋友， 朋友，我觉得人间不拆，这个话题你可以略过了。 那接下来啊，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一些作文很好的人呢，他们会自己写词，然后呢，一些歌手会把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才华反映到自己写歌名上。 哎， 比如说呢，李健跟岳云鹏之前有一首，哎，就大家都知道名字很长的歌哈，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 这是歌名吗？ 然后我就好奇了，我想看看，哎，就是这个中文当中哈，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应该是谁的？ 是谁的？ 这让我查出了，姚十三。 姚十三吗？ 就他真的发表过一首歌哈。 嗯。 我用最快的速度给大家念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 是。 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拖着行李箱子站在屋檐下面，那么其实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抛弃家里面的狗，坐上 K677 次列车到你所在的地方，找一个商店买一把伞，然后给我妹妹弹吉他，因为她要参加比赛，所以我回不去了，我也不会跟你说我的泡面的碗还没有洗好。嗯， 来，掌声送给我旁边的静瑜。 哎，我在想他每次如果说在这个 live band 的现场的情况下说，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 然后唱完了 他会自己念一遍吗？ 他念完一遍以后，底下人就开始鼓掌啊，好听好听，这个一分钟的歌曲还蛮好听的啊， 太可怕了。 是 还是把更多的才华用在写歌词上吧。 而且我觉得如果歌名真的这么长的话，我觉得高考分数肯定不高，因为你不会用标点符号，对吧？ 接下来还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歌名很长的歌，这是谢春花的一首新歌。 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写不好和弦，那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 嗯。 今天不是个特别的晴天，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你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站在书店遇见你，靠场地餐桌穿衬衣带笑意，你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伟业，想一想待会该做些什么，吃香槟或喝蜂蜜，虽然很笨拙有心机掉满地，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今天的天气不算糟，如果你刚好喜欢我，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能不能一起看日出，或许能解答我困扰，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 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最近的爱奇艺也是对外公布了自己2018年的一些重点的项目，看看现在网综、网剧、网络电影现在的阵容有多强大哈！ 触角已经伸到什么地方了？ 来，我们来给大家数数几个名字哈：陈凯歌、冯小刚、周星驰、赵薇。 哇，他们都是首次出网，而且呢都将在年内推出各自的网剧和网综了哈。我们来看一下陈凯歌呢监制的网剧是外八行，讲述的是外八行在民国的热血奇门异事，其中呢是由欧豪、谭松韵以及呢王子璇来主演哈。 那冯小刚监制的网剧呢是改编自同名 IP 的剑王朝，同样的阵容也有李现、李一桐，都是最近还很热门的一些青年演员。 对，另外呢这个西游降魔篇以及美人鱼呢将由周星驰负责网剧改编版的这个改编，将于2019年的第四季度来上线。而另外呢，由赵薇所监制的新剧《谁都渴望遇见你》也宣布呢，将采用电影班底来制作哈。 期待着这个陈凯歌、冯小刚、周星驰和赵薇，哇哦，首次触网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作品， 我相信呢，一定是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也是驾轻就熟、手到擒来的感觉了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美人鱼》。 谁不停留在脚板凳的处，听从心每条路，关于美人鱼的记录，装饰机的秘密，从此被塞入了平台，千年来我似乎为等谁而存在，我是美在暧昧，还有夕阳曾经经过在一起，海岸线在起舞，是我心里被深爱的季节，我向后只看见长发的你出现在眼边，为了爱忘了危险， 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100元奖金红包。

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魏巡是201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昨天他的新专辑发布会及巡回演出见面会在北京举行了。在现场他演唱了自己的新专辑主打歌《魏巡》，并公布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10场巡回见面会的场次。他透露巡回见面会采用演唱会的规格，有乐队，曲目也在20首以上。除了新专辑里所有的歌，还会有比赛时的歌曲和一些神秘歌曲。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部地区沿路线车流量较大，路段包括阜成路田村东路到蓝电厂南路西向东方向，复兴路木樨地路段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驶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花语花 8:37，然后就要为大家介绍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主播主持人大赛，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决赛了。 对对 对, 对。 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从初赛啊、复赛啊就开始一直的介绍跟预热，这一次终于要看，哎呦，这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哪些可以成为我们的新同事？ 对，明天呢就要华山论剑了哈，所以呢在明天就靠开启这次登顶之战，有33名的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迎来他们声音的巅峰对决了，而且呢一定要展示出他们自己的实力跟态度啊，希望他们能够全力发声去争夺一下这次的冠军宝座啊。 是，刚刚已经介绍了，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成为我们北京电台的签约主持人。 我懂事。 对，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他的声音。 对， 那比赛结果呢也将现场就揭晓。同时呢这一次大赛也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 特别要感谢的是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谢谢。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2018年度公告牌音乐颁奖礼的一些情况哈。刚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最佳男女歌手还有最佳单曲的这个花落谁家，那这一次呢是最佳男歌手哈，黄老板 Ed Sheeran， 他之前呢是凭借了一首 Shape of You 火遍了全球啊， 对， 一张专辑16首歌全部打入了 Billboard Hot 100，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手大奖。 你从这个静瑜刚才给大家这个非常深情包括激动的演绎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他对黄老板的获奖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啊。 大坑， 他在都柏林的演唱会当中呢，现场隔空为拉斯维加斯的观众献上了这首 Galway Girl， 底下的几万歌迷呢也一起合唱，并且一起带上了颁奖典礼的现场。我非常喜欢黄老板的一点啊，就是他自己其实也特别有自己的民族情怀了。Galway Girl 实际上就是讲的他们自己爱尔兰那个风情啊。 Galway 女孩啊。还有另外的一个女孩，那个 Camila Cabello， 她也是对自己的家乡情怀很深， 是 专门推出了一首跟 Havana 哈瓦纳来写这个古巴的首都啊。她是从这个 Fifth Harmony 单飞了之后呢，也凭借着这首歌曲来打响了自己的 solo 之路。 是， 而且呢，她现在是霉霉的 Taylor Swift 闺蜜团成员之一了。 哦，那看来我觉得她可以拉着霉霉一起来听一下早安快跑节目了，不好意思，每次老要给自己打 call。然后呢，这一次呢，她实际上是现场演绎了昨天我们就已经放送过那首歌曲和 Pharrell Williams 演绎的新曲 Sangria 啊，这个 Wine， 这是一首非常应季的夏日风的歌曲洗脑哈，包括了刚才那首 Havana， 就现场的都有一些比较这个洋溢的一些旋律，能够让你觉得哎，一听起来就想跟着不由自主的去哼唱起来哈。 是，昨天为大家送上了卡妹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Ed Sheeran 的这首 Galway Girl。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 baby.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right 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t 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iding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put Van on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e. You know she played her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With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You know she beat me at darts and then she beat me at pool and then she kissed me like there was nobody else in the room. As last orders were called was when she stood on the stool after dancing to Kaylee singing to trad tunes. I never heard Gareth Fergus ever sung so sweet. Acapella in the bar using her feet for a beat. Oh, I could have that voice playing on repeat for a week. And in this packed out room is where she was singing to me. You know she played.Closing time, I was holding her hand was holding mine. Our coats both smell of smoke, whiskey and wine. We fill up her lungs with the cold air of the night. I walked her home, then she took me inside. Finished some Doritos and another bottle of wine. I swear I'm gonna put you in a song that I write about a Galway girl and a perfect night. She played the fiddle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Galway girl.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my, 上班路。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 是来自李宗盛的新歌，叫做《新写的旧歌》。 嗯， 为什么要说是新写的旧歌呢？其实歌词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说，比起母亲总是忧心忡忡，他更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 而我的父亲 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 嗯， 现在呢，他自己也活到了容易流泪的年岁了，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反省父子关系，但其实回避了半生的命题，现在用这首歌来给自己一个交代。 嗯，应该来说呢，李宗盛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体现了自己很多对于父亲的一些情感。他自己也说呢，实际上更多的时候呢，跟母亲之间的那种情感交流会更多一点点，而那个坚毅的沉默的，非常非常像中国这个传统式的父亲父子的这样一种关系跟形象，只有当他在这个60岁以后，他可能才重新记起这样一种关系和感觉，重新把这些东西写在歌里哈。 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看到新闻哈，他是把母亲留给他的老宅卖掉了，然后把这个钱捐给了医院。 嗯， 其实他对于母亲的孝顺是一段佳话，因为几年前离开北京就回到台北是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 对， 但父亲很少提及，所以这一首新写的旧歌，他也说早该写了。写一个人和逝去的父亲讲和的故事。 嗯，刚才我还和这个静瑜说，其实我觉得李宗盛的歌曲真的有这种魅力啊，就是你会发现他也非常讨巧，30多岁写的歌跟60多岁写的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艺术生命可以保持的非常长久哈。 都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哈，可能年轻的时候更多的写关于爱情，但是年长了之后就开始写一些关于亲情和人生的思考了。嗯， 其实我们心当中哈，就是关于父亲的这个形象，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就是当时我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每天都躲在家里哭。然后有一天半夜我起， 每天啊、 对，每天每天。 对。 然后半夜起来了之后，就发现就我爸已经戒烟很久了。但是呢，他在烟灰缸里面就放了满满的这个烟头，就是一晚上为我愁的，但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过来说我。 哦。 所以就那一刻，真正的觉得说，哎呦，爸爸真的好为你。就是他为你担心、你会觉得爸爸的这个形象一下很伟岸了。 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包括刚才李宗盛大哥的这首歌曲，有没有想给你爸爸写首歌的冲动？ 爸爸戒烟吧，即使下次我再遇到麻烦也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 转折 啊。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吸烟呢，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感觉可以给男士的魅力来加分。但实际上 感觉很 man。 对，但是呢，美国的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其实多数的女性认为吸烟的男士是缺少魅力的，哪怕对方抽的是电子烟。但是呢，对于女性是否抽烟的话，男性则是不太介意啊。这美国的调查显示的。 是，就男性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抽烟会显得我特别的男人，特别爷们儿。但其实现在的女性会从健康的角度去考虑说，啊，这个男的怎么那么不注意，没有功德。就即使是电子烟的状况下，也会引起对方的一个反感哈。 是。 那调查对象当中呢，有57%是不吸烟的。24%是吸香烟，19%是抽电子烟。但是调查的结果就是70%的女性都认为，相比不吸烟的男性，吸烟的男性要缺少魅力。就不太愿意跟他们去约会。 其实我自己感觉呢，这个调查的结果的原因是显示出了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一种重视，觉得不吸烟的男士可能看起来这个健康状况可能会更加良好一点点，对不对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戒烟，不过这个戒烟不是单纯的戒烟了，而是指把一段感情从自己的习惯当中去戒掉有多难。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掉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记着保持优良习惯。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和你故事头发，我等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3年另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 下了些小雨，所以今天早晨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哈，所以大家出门感觉到了一种轻雾萦绕的感觉。 千万不要觉得这是烟雾萦绕啊，因为我们已经戒烟了，对吧哈？ 要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朋友开车要注意一些交通安全，然后呢，也要适当的增加这个行车的间距。 今天白天的天空放晴，气温呢将会回升到25度，但是有4-5级的偏北风，短时的阵风有7级左右，这个风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呢选择早晨开窗透一会儿气，但走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家里的这个窗户可能就会被，对吧，防止玻璃滑落造成一些损伤了啊。 那很多市民觉得呢，这两天北京好像跟夏天已经不沾边了，又回到了春天的样子，还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不过呢，在度过了昨天和今天两个凉爽天之后，京城的气温明天开始就要迅速攀升了。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周四周五呢会回到30度以上，到时候又是夏味十足了。 对，所以呢要每天记得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每天穿什么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要干什么了啊。 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继续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了各位。